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0集，比武开始。而在白玉堂和轩辕劫去武场的路上，命令已经下达给了展昭，让他单手迎战。展昭拖着脸想，用左手还是右手呢？那头似乎也得到了消息，等没人的时候，石阔海凑到荀月白身边。 怎么回事？你昨晚独自求见轩辕劫，就为了争取这个？ 哼，殷十二武功太好，而且似乎和白玉堂很合得来，很有可能日后会被白玉堂选去做随身的侍卫什么的。 然后？ 然后当然是大大不妙。今天不只要赢，还要找机会让殷十二死。 大哥不用吧，人跟咱们无冤无仇的，咱还是赶紧刺杀那谁要紧。 荀月白看了石阔海一眼，石阔海相当忌惮他，也相当听话，只好闭嘴不说了。荀月白在自己的手腕上装上暗器机关， 为了大义，必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，你明白吗？ 嗯，明白了。 轩辕劫下了那条让展昭只能用一只手的命令之后，白玉堂就不说话了。轩辕劫见他粥都没喝完，就问他：“ 不合胃口？”“ 突然没胃口了。” 说完，白玉堂就站起来下车，带着小五往另一边走了。轩辕劫摇了摇头，笑了。轩辕劫坐在门口，往马车里看了看，似乎欲言又止。 怎么？有话说？ 父皇，那个真的是我皇兄？ 是 啊。 今日的比赛你看好谁啊？ 殷十二。 你觉得殷十二和荀月白哪个好一些？ 轩辕爵似乎不太明白，摸着下巴。 硬是要说好些的话，荀月白似乎比殷十二聪明点。 那功夫呢？ 那肯定殷十二好啊。 那你觉得你那位皇兄怎么样？ 我不敢说。 说。 就是个江湖人，长得倒挺帅。 他除了是江湖人之外也很聪明，只是久居江湖，所以某些方面有些单纯，喜怒都在脸上，跟他娘一样不懂害人。 他娘是圣女，是你心心念念的灵儿，我们的娘都被你弃之如敝屣。 不过轩辕爵虽然敢想，有些话却是始终不敢说出口的，也不能说出口。 玉堂过几天要进宫，朕准备给他挑个侍卫，要一个功夫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人也非常非常机灵的。 那得殷十二和荀月白加起来才行吧？ 这还没确定是不是亲生儿子呢，用得着宠爱成这样吗？ 嗯，荀月白其实也不错，就是自作聪明，急功近利了一些。就拿昨晚他快手杀了那宫女这一点来说，这人有些沉不住气呀。或者说有些别的心思。 父皇，你怀疑他身份？ 一眼看上去就特别聪明的人啊，要防范，一眼看上去就不怎么聪明的人绝对不能轻视。 轩辕爵愣了愣，这还是第一次轩辕爵教他道理。轩辕爵似乎心情极好，喝着茶闭目养神。能参加最后比武的双方和前几天打混战的武生待遇自然不同，有帐篷供休息。展昭在帐篷里左手正转着剑呢，看来是准备左手出战。其实展昭和白玉堂都是双手都能打架的类型，不过展昭平日更习惯右手，白玉堂就更习惯用左手。展昭正自转着，就见帐篷帘子一挑，白玉堂走了进来。展昭眨了眨眼，随后无奈地看他：“ 你怎么来了呀？”“低调呀，低调。”“ 嗯， 白玉堂往他身边一坐，似乎有些不满，展昭边转着剑边对他笑眯眯的。 不用紧张。 白玉堂看展昭似乎有些担心，又有些歉意他没帮上忙。展昭转着刀看着白玉堂的神情，突然乐了，戳了戳白玉堂。 你也是个实在人，这方面果然经验不足，我可得在你身边看着你。 什么意思啊？ 轩辕杰毕竟不知道咱们俩的关系。 咱俩什么关系啊？ 展昭还没说完，白玉堂就突然问了一句。展昭张了张嘴瞄了他一眼，白玉堂一挑眉， 说来听听。 耗子，你不要影响我发挥。 白玉堂抬头看着展昭，见他脸上尴尬，耳朵也挺红。这时外头传来了车马声，应该是轩辕杰到了。白玉堂站起来再次叮嘱， 你小心点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对他摆摆手。白玉堂只好先去帐篷外边了，免得逗留太久引人怀疑。白玉堂出帐篷的时候，正好碰上远处轩辕杰从马车上下来，看到他时了然一笑，似乎已经料到他会来找殷十二。白玉堂不想多跟他交流，转去别处了。轩辕杰倒是笑了。 脾气还不小。 轩辕杰在后边也是无奈，这做爹的也犯贱，对他言听计从吧，他都不正眼看的。白玉堂脾气大得很，还爱搭不理的，他就上赶着当慈父。轩辕杰走到了观礼台上，自己手边有一个座位，就对白玉堂招了招手。 月儿，过来。 白玉堂看了看高高的观礼台，距离他也挺远。此时在场不少人都好奇地看着他，从轩辕杰对他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才是最得宠的一个皇子。怀福走过来给白玉堂带路。 殿下这边请。 不用了。 殿下，皇上召唤，不可不去啊。 我又没说我不去，只是没必要走那么远吧。 怀福微微一愣，就见白玉堂一纵身，众人就看到他直接从擂台上飞了过去，落到了轩辕杰身边，潇潇洒洒在椅子上一坐，接过一旁丫鬟送到眼前的茶。再看在场众人都忍不住张大了嘴，好高的内力， 好功夫。 那是自然。 这白玉堂功夫怎么好成这样？这样的还需要什么护卫？ 火儿是大英雄。 白玉堂看了轩辕杰一眼，见他眼里满满的自豪，也说不上话来，这差事实在太叫人难受了，只好专注等比赛开始。随着比武时辰的来临，怀福抬手撞钟， 比武开始。 展昭和荀月白分别从两边的擂台上来，轩辕杰靠着椅子扶手问展昭， 殷十二，你知道比武的规矩了吗？ 知道，只能用一只手吗？ 展昭话说完，四周围一片哗然，不少围观的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怎么打？ 那你用左手还是右手呢？ 右手。 展昭右手转着剑，荀月白微微皱眉看了看展昭。 原来刚才一直用左手是障眼法。 轩辕杰点了点头，刚想宣布比赛开始，一旁白玉堂却突然开口：“ 我也想定条规矩。” 玉儿想定什么规矩啊？ 谁都不准用暗器。 轩辕杰微微一愣：“ 刀剑之上不准荼毒。”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这也合理。殷十二已经很吃亏了，如果单手拿剑比武，对方再使用暗器的话，实在是不公平。轩辕杰含笑看了白玉堂一眼：“ 玉儿想阴十二营？ 我只想看一场公平的比试。 白玉堂回看了轩辕杰一眼，毫不示弱。轩辕杰点了点头，满意于白玉堂跟他对视时候坦荡的眼神和胆色。 就这么办。 展昭瞧了荀月白一眼，就见荀月白有些尴尬地站在台上，最后让石阔海给他换了一把刀。一时间，四周围众人窃窃私语，不是吧，这荀月白也太卑鄙了点儿，殷十二都单手对阵了，怎么他兵器上还带毒？ 这耗子是故意的呀。 哼，荀月白这回可算是丢脸。 荀月白换了刀之后，对展昭说了句请。展昭点头，似乎是想撤后一步，荀月白正好抽刀出鞘，却见展昭突然一闪身，抬脚一脚踹中了他面门，台下惊呼声一片。 这猫早饭没吃舒畅吗？上来就踩脸，还是荀月白说他瘦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哦，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，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求什么？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了！你怎么也没个动静？ 啊，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？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呜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。来，编辑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啊呜。